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830万买房之后，上家不迁出户口，男子诉至法院索赔40多万。在二手房的交易当中呢，经常会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房子买了也过完户了，都搬进去住了，可是原房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迁出户口，这空挂户对于买房人来说，落户啊、子女入学等等都是带来了阻碍，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由此引发的官司也是时有发生。那官司打到了法院，法院会怎么判呢？今天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北京警方整治非法改装车辆炸街行为。来自法制日报的报道，北京警方日前发布，针对非法改装摩托车等机动车在公共场所实施炸街等违法行为，将持续开展整治。10月15号以来，已经检查汽车、摩托车等机修门店3880家次，发现问题企业57家，处罚未落实验证登记制度的违规经营企业12家。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民警介绍说，警方对非法改装机动车企业是100%查处。从去年开展机动车炸街和销声净路专项行动以来，警方以非法改装摩托车、汽车等机修行业为重点，持续开展人、车、电、路、网的全链条打击，强化联合执法，对发现的违法改装炸街车窝点线索深入开展核查，多警种协作配合，强化打击处理。河南一交警副支队长遭前妻实名举报，纪委回应了。据上游新闻等媒体的报道，最近一段女子实名举报河南开封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张某涛长期家暴的视频引发了关注。在视频当中，这位女子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前夫张某涛多次对她实施家暴，说打我打得太轻，应该把我打死。张某涛家属也曾威胁我，打你怎么了，去告也没用，我弟弟是大领导。据报道，该女子和丈夫张某涛已经协议离婚。目前开封市纪委已将举报件交由驻开封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进行处理，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员工遮挡办公区的摄像头却被开除了，法院判决公司是违法解雇，赔17万。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公司在办公区安装了摄像头，员工郑某就认为被侵犯了隐私，将摄像头就套上了一个垃圾袋，被公司以扰乱工作秩序开除了。员工向法院起诉，宁波高新区法院一审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赔偿17万多元。公司上诉以后，日前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法院认为郑某行为确实不妥，但他只实施了一次，员工手册当中也没有指出该行为是违反了规章制度，公司本可以采取批评教育等方式，但却直接做出了最严厉的处罚，所以认定公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来自红星新闻的报道，字节跳动两名员工因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57万元，将指定的内容推上了抖音热榜，法院一审判处二人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王某与张某在抖音平台负责热点运营工作，2019年7月， 王某收受他人9050元，将其指定的内容推上抖音热榜。此后的一年，王某共收取同一人57万元，其中分了22万给张某，将内容推上了抖音热榜。2020年9月份，二人主动投案自首，并退赔了50多万。法院认为，二被告已经构成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罚金20000元；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罚金20000元。夫妇俩猎杀了8头野猪被判刑，来自大河报的报道。河南南阳市一对夫妻猎杀了至少8头野猪，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和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在庭审当中，被告吴某辩称，野猪糟蹋庄稼非常严重，损失了30多亩麦子，还有100多亩的玉米，估计有七十多亩是绝收了。经查，这对吴某夫妇使用了电丝网把地围起来，用电瓶、逆变器和警报器等设备狩猎野猪，捕获了野猪8头以上。经查，全县是全部为全境都是为禁猎区，另外全年都是禁猎期，而电网是禁用的捕猎械具。目前南阳市林业局发文章说，野猪泛滥已经成为了危害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建议在保证野猪种群资源平衡的前提下，有计划分步骤的对致害野猪进行猎捕。第二是将野猪的猎捕权能够下放到县级人民政府。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在二手房交易当中呢，会涉及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房子买了，也过了户了，人都搬进去住了，但是原房主呢，户口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迁走。那这样的情况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买家和卖家双方又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法官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戴月法官。你好，戴法官。 大家好。 北京实施了叫公共户的一个户籍新政，购房要注意户口迁出的约定，我们请法官来把这个政策介绍一下。 好的。为了有效解决暂不具备室内迁移条件的本市户籍人员落户问题，近期北京市公安局出台了公共户落户政策。北京市公安局户籍派出所设立公共户工作规定于2021年6月1日起执行。根据规定，符合因房屋产权交易、离婚、离职、房屋交易所有权变更或者公有住房承租权变更、新生儿亲生父母一方户口在本市公共户内户口的情况之一的北京市户籍人员，可以在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请公共户落户。近年来，北京户口的稀缺性造成二手房买卖交易后空挂户的现象频发，也就是说，在房屋的所有权变更后，原居住人搬离，但户口却留在原居住处的现象。而户口对于买房人落户、子女入学、医保办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空挂户对买房人的切身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由此引发的房屋买卖纠纷呢，也时有发生。 在公共户政策出台前后，法院对于二手房买卖当中关于户口迁出请求的处理，包括逾期迁出户口违约金这样的标准衡量是什么呢？买卖双方在房屋买卖交易的时候，如何来重视户口审查，降低诉讼风险？下面我们来关注几起涉及到迁户口的典型案件。有的当事人在起诉的时候呢，请求法院判令啊，对方得将房子户口迁出。那么法官，法院会不会就这个迁户口这一点做出判决呢？ 法院并不直接判决迁移户口，相关的诉求会裁定不予受理。下面就由我来给听众举个案例吧。郝某与孙某在2013年3月23号通过某经纪公司居间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郝某向孙某购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地区的某房屋。双方在合同里还另外约定了孙某应当将他的户口从房屋中迁出，但此后孙某一直没有将户口迁出， 导致郝某无法再购买的房屋所在辖区派出所落户，于是就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孙某将户口从涉案房屋中迁出。那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在这个案子里，起诉人要求被起诉人将户口迁出房屋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所以对起诉人郝某的起诉，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那么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其实一直以来，由于户口迁移涉及行政部门的审批制度，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法院无法判决迁移户口，只能支持追究卖房人的违约责任。如果登记人不同意迁出户口，或者不具备迁出户口，或者涉案房屋有其他无法落户的情况，那么买房人仅能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主张相应的违约金，无法要求法院判决他人迁出户口，或判决他自己把户口迁入进去。公安机关也没有强制他人迁出户口的权利，只能户主或本人申请迁移户口。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醒吗？ 如果房屋买卖合同中双方没有就原有户口的迁出问题进行约定，发生纠纷后，买房人再想起诉要求卖房人迁出户口或赔偿损失，或者虽有户口迁出约定，但买房人仅起诉要求卖房人办理户口迁出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就是买房了七年，原户口仍然没有迁出，法院判决原房主赔偿100,000的违约金。我们请戴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好的，2013年6月，吴某以总价3,270,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南十里区的住宅一套。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受房人王某应当在房屋所有权转移之日起240天内办理户口迁出手续。逾期没有迁出的，自逾期超过30日起，王某应当按日计算向吴某支付购房款5%的违约金。2017年8月，当吴某为新生儿办理落户手续的时候，发现王某及其家人的户口一直没有从房屋内迁出。无奈之下，吴某将王某诉至法院。王某表示，卖房时他已经快退休了，他和爱人亲属在北京已没有住房，无法将户口迁出，现在一直在上海居住。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他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悉自己所签合同的法律后果，并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原有户口迁出的行为构成了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违约金的数额，被告认为过高，法院综合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酌情确定被告应支付原告截至2019年12月30日前的违约金100,000元。日后被告如果仍没有将户口迁出，原告仍旧可以向被告继续主张违约金。据此，法院做出了上述判决。 那通过这样的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买房人在购买二手房时，应该注意了解所购房的户口情况。房屋内有户口的，买房人应当与卖房人就原有户口的迁出问题进行约定，包括迁出时间和逾期迁出的违约责任，并且在房屋买卖合同中进行书面的明确，方便后续进行维权。此外，双方约定的逾期迁出户口的违约金标准不宜过高，因为法院会在综合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卖房人的过错程度以及买房人的逾期利息损失等因素进行判处。即便是合同约定了较高的违约金，法院也可以酌情进行调整。所以法官建议，买房人可以采取户口保证金的方式，也就是说约定保留部分房屋尾款作为迁移户口的履约保证金，在原有户口迁出后再支付给卖房人，以此来督促卖房人尽快履行户口迁出的义务。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相关的案例，800,000买房以后上家不迁出户口，男子诉至法院索赔40多万，后来这个原房主及时迁入了公共户，那法院判决是减少了违约金。这个案件也是近日北京朝阳法院刚刚审理并且判决的，我们请戴法官先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好的，在2017年1月6号， 尹某作为甲方，与乙方倪某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出售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东里的一处房屋，房屋成交总金额为830万元。双方还约定，甲方承诺在过户后365天之内，向房屋所在地户籍管理机关办理完成原有全部户口迁出手续。如因甲方自身原因内有如期或无法将与该房屋相关的户口迁出的，应当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全部户口迁出义务。如果甲方没有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配合乙方办理相应的手续，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应支付房款的20%的违约金给乙方，合同继续履行，并按照买卖合同、履约服务合同中违约条款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017年1月25日，这个涉案房屋就过户登记到了倪某的名下，但是尹某迟迟未将其户口迁出。倪某称，这导致自己无法顺利出售房屋。他在2018年就开始挂牌出售，直到2021年8、9月份才以850万元成交。倪某认为，这个房屋的售出时间和价格并不理想，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受到尹某没有迁出户口影响导致的，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尹某支付逾期迁出户口的违约金434000元，以及逾期付款的利息。 那这尹某他怎么辩称的呢？ 尹某在法庭上辩称，双方补充协议签署的时间是在2016年12月29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双方在交易房屋时，倪某充分了解到所出售的房屋是尹某在北京的唯一住房，之后在京没有其他住房，一直是租房在居住。没有将户口迁出并不是出于主观故意，是因为不可抗力才不能履行。补充协议第7条还约定，如因甲方自身原因未如期或者无法将与该房屋相关的户口迁出的，这个真实的意思表示是甲方主观故意不办理，或者不配合办理户口迁出，或能办理户口迁出但却不办理户口迁出的。尹某解释，实际上他已经多次前往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户籍科，一直努力寻求办理户口迁出迁入事宜，希望能够尽快迁出原址，但鉴于北京市内户口迁移政策这一不可抗力因素，暂时无法迁出。因为北京市要出台新的户籍管理公共户政策，以前的非直系亲属迁入政策暂停执行，要等新政策实施方案出台后才能办理。他还表示，户籍地址变动与否并不影响倪某所购房屋所享有的相关权益，包括其户口迁入落户、子女学籍等等。2021年6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实施办法，尹某于6月10日并开始了公共户迁入手续的办理。在2021年7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派出所公共户设立，第二日尹某便正式迁入了该公共户，是北京第一批最先迁入公共户的人员。尹某认为，倪某的权益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损害。 那尹某他认为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了，是否超过了呢？ 是这样的，民事主体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根据双方约定，尹某履行户口迁出义务期限届满日期是2018年1月25日，而倪某向法院递交起诉状的时候，诉讼时效尚未届满。 那这个原房主尹某他是不是违约了呢？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及补充协议都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双方应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经查明，尹某没有在双方约定的期间内将其户口迁出，就构成了违约。 那尹某他还抗辩说，他没有如期迁出户口，是不是属于不可抗力啊？这个案件后来法院怎么判决的？ 是这样，法律规定呢，不可抗力一般是指一般人可以预见能力所不能预见的，不可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在这个案子里，双方订立合同之初，原房主尹某已经明知所售涉案房屋是他名下的唯一住房，应当可以预见到出售涉案房屋后势必会面临履行户口迁出义务的问题，因此尹某应当对北京市内户口政策进行了解，不应属于他无法预见或不可避免的客观情况。法院一审判决尹某向倪某支付逾期迁出户口违约金80000元，双方当时均表示回去考虑后再决定是否要上诉。 那像这种关于违约金的标准是怎么确定的呢？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但是在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的减少。在这个案子里，尹某就抗辩认为违约金标准过高，而且倪某也没有举证证明他因为尹某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经过法院的审理查明，尹某也确实积极地在为迁出户口做出相应的准备，在北京市出台公共户政策后及时向户籍管理机关提出了申请，并将户口迁出涉案房屋。所以法院结合尹某违约程度、违约后的处理方式等情节，对倪某主张的违约金数额予以调整并酌情判处，违约金的逾期付款利息也是于法无据的，法院不予支持。 近年来呢，因为买房卖房当中这个户口迁出问题引发了很多纠纷，那么对此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是这样的，北京市公共户政策出台以后啊，有效地解决了房屋售出后原户人员无法办理户口迁出的问题，对于二手房交易平稳进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当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了户口迁出条款时，卖房人应尽快至相关公安机关提出公共户迁入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以减少甚至避免因逾期迁出户口产生的高额违约金。法官通过梳理这些房屋买卖合同中涉及户口迁出的典型案例，为二手房交易买卖双方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合同明确约定户口迁移条款，买房人尤其是以解决子女入学学籍或急需落户为主要购房目的的，应当在签订买房合同前全面了解涉案房屋中的户口登记情况，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房屋内现有户口的迁出期限及相应的违约责任。第二，要提前向公安机关了解落户政策，户口迁移问题属于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的职权范围，不同区域的政策要求可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建议买房人提前向房屋所在地派出所咨询购买房屋的相关落户政策。第三，卖房人尽早办理户口迁出手续，有着空挂户问题的房产在将历史遗留户籍挪入公共户之后，房屋的产权会变得清晰，使得买房落户等过程顺理成章，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可以有效避免前述类似纠纷的产生。 好，谢谢戴法官的解读和分析。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戴月法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你从阿尔卑斯高山上走来，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山脉，你飞奔直下，穿越那千尺雪到万丈林海，誓死一掌声就是你的期待。